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随分边陲，囚车千里开来，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。 安给阿路，我们不是战犯，不是，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，失礼。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，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。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。 捍卫正义的审判，发人深省的回眸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日本战犯改造》。 岛村三郎事后说，当我出现在法庭一角的时候，仿佛旁听席上的几千只眼睛一下子都盯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简直连睁眼的勇气也没有了。那些仇恨、愤怒的目光刺透了我惊悸的心。此时此刻，我完完全全认识了自己的罪恶面目，我承认自己在中国所干的都是坏事。在这种目光的包围中，我深深感到我真没有资格再活在人间。这个伪满三江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，还当过伪满滨江省赵州县副县长、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。1939年那年，他纠结同伙射杀抗日武装人员130多人，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，一次集体枪杀和平居民42人，将19人捆穿着铁丝投入冰窟，制造血染江红的三赵惨案，又亲手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。起诉书上起诉的事情有没有不属实的地方？审判员发问。没有，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11年所犯罪行的一部分。岛村三郎回答。人们还记得不久前他还在美化自己。我当副县长的时候，站在农民一边，向满洲国政府做了反抗。我若就地重游，也能有很多的中国人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欢迎我。现在你对你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？审判员又问。当年我满怀军国主义野心，杀害中国和平居民，任意侮辱迫害他们，掠夺他们的财产，并把这些通通当作向天皇效忠的业绩。我是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，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，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。前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，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，我在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，一个不通人性的鬼子，因为自己孩子的死，我有流不尽的眼泪。而当年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儿女，却从未流过一滴泪。我痛恨自己是一个没有资格活在人世的鬼子，我深感到自己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，请求判处死刑。他就地后退了2-3步，双膝跪倒在地，在这块洁净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诚悔罪的眼泪和手掌的痕迹。旋即他转身面向旁听席磕头，大声喊，各位旁听代表，要求人民严厉惩办。两位执勤军人急忙上前阻止，扶起了他，他泣不成声。好的认罪态度应该是要求判处死刑，可我明明知道人大决定讲的是分别予以宽大处理的意思，就是不判处死刑， 还仍然要求判处死刑，难免掺杂了一些武士道的精神。这样理解“死不足惜，视死如归”的格言，混淆死的意义和性质，能说是正确的认罪态度吗？岛村三郎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疑虑，那么就干脆承认自己有怕死的心理，直率请求轻判，一息尚存便为反战和平而斗争。不，我绝不能这样做，现在没有资格这样做，只有在宣判留有余生之后才能这样做。7月20日，审判最后一批战犯的日子终于到来了。审判长甲潜宣读对五部六藏等28人的判决书，一纸判决书字字切切，长达4-5万字，同漫长的起诉书宣读一样，这是一个马拉松宣判。审判长从文头开始宣读至被告人斋藤美夫个人部分时，交由审判员杨显之宣读。杨显之宣读至被告人袁弘志个人部分时，转由审判员王许生宣读。王许生宣读至被告人博野勇一个人部分时，复由审判长宣读，直至全部读完。寂静的审判庭，三个人接力3小时有余，28人的判词，一种形式，一种格调，一字一板，又一句一字不能减，一个标点不能略。旁听席上的人们听着不免感到有些干巴枯燥，似是繁文缛节，甚至觉得他们的罪行是铁打的、铅灌的、铆钉铆的、电焊焊的，百段不错，千赖不掉，大可不必要这样细致摆押。被告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是洗耳恭听着，他们听自己也听别人，听上官也听部下，听公诉也听辩护，听证言也听陈述，听过去也听未来，要字字句句听平等，听公正，听历史判决，听历史检验。我以紧张的神情逐字逐句地静听着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岛村三郎说，只听到第14人木村光明过后，紧接着宣判，被告人岛村三郎根据以上事实，本庭确认判处被告人岛村三郎有期徒刑15年。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。岛村兴奋地追忆说，腿也不疼了，好像能立刻飞出去似的，浑身是劲。当我走出法庭，眼望着不挂一丝浮云的蔚蓝色天空，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民给予的，绝不能做其他解释。这完全是发自肺腑的、毫无虚假成分的真挚感情。回顾自己过去5年的脚印，闹奸对抗，拒不坦白，开始认罪，怕判死刑，自杀念头，安定情绪，服从管教，自我批判，帮助他人，学习委员，我获得了新生。我还有4年的改造路程。1959年12月，岛村三郎和其部羽平、长岛琴、沟口佳夫一起提早释放，告别铁窗，回到日本。奇迹这般，各自履行法律，对立双方划一。10年前，1946年，远东审判28名受审者，只有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写诗谢罪，双膝跪拜神灵前，一心起诉罪不浅。他对佛学博士、教诲师花山信胜说，我对不起中国朋友和朝鲜朋友，只要日中日朝从此化干戈为玉帛，我抛弃这把丑骨头值得，愿中国和朝鲜两国国运昌隆。其他人则百般抵赖，无一认罪。那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魁，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、日本陆军大臣、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，上绞刑台前竟然无耻地宣称，这场战争由我一个人来承担，天皇等人并不负任何责任。但是 我听说的责任是战败的责任，而开战本身，我作为一个独立国家，为了自存自卫是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。作为首相来说，我没干错事，而是正确的。他还留下家书诗：为国酬劳若为足，此去仍将返故土。誓愿来世转世日本，再发动侵略战争，以补为国酬劳之未足。十年后，1956年，中国审判，45名受审者无不认罪，五体投地。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写道：“这种情景不由我想起了东京国际法庭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，攻击着证人。”为着减轻罪责，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。而在这里，不仅是古海，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，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伏法。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永志撰文赞道：中国的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具特色，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行的，而且把治病救人、对事不对人，这些对待革命队伍内部错误者的原则，也体现在了审判战犯的工作上。他们只痛恨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，而对战犯则进行耐心的教育，把他们改造成爱好和平的人。因此，他们对罪恶事实持极其严肃的态度，对人则是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始终把改造放在第一位。获刑13年有期徒刑的日军中尉、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宣抚主任提野进太郎，1984年给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写信，说他查阅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起诉的5400名战犯的情况，和被处死刑的1098名战犯的遗书。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1068名日本战犯宽大释放的事实，像周恩来、高瞻远瞩所指示的那样，不判处一个死刑，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，判有期徒刑的也极少数，更加感到中国政府宽大政策的伟大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昔日战场上枪对枪的敌人，在今天军事法庭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检察官与战争罪人、被害者与战争罪人、证人、律师与战争罪人、审判官与被审判的战争罪人，他们在庄严的法庭上分别履行着各自的法律责任。揭露罪行一方与供认罪行一方并不是对立仇视的双方。继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元抒发着豪情与感慨，而在踏伐帝国主义这个目标上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心情、共同的认识、共同的语言。有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在他们的法庭地位和讨诛方式各异而已。这是国际审判史上的一个奇迹。是的，这种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奇迹，是遭受战犯之害的中国人民创造的，是战犯们认真反省侵略战争反正的结果。第一次，新中国第一次成功关押侦讯国际战争罪犯。第一次，新中国第一次创造成功审判国际战犯的奇迹。第一次，新中国第一次取得改造国际战犯的成功。第一次，同后来成功改造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。可以想见，在中国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里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个堪称第一的奇迹。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像在战场上成功打败日本侵略者，在管理所成功关押日本侵略者，在法庭上成功审判日本侵略者，在监狱里成功改造日本侵略者，这样以一贯之，让中国人在这个特别领域里完整、立体、 全程概念的扬眉吐气在国际舞台上。中国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、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，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，是彻里彻外的尊重人权、体现人性、完全的中国人道主义的典范。若颁奖国际人权奖，理当给中国。古今中外第一次，第一个当经世界书。这个奇迹应当作为人类遗产传承下去。早上认识真理，晚上死也无怨。一个人从谬误的噩梦中醒来，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。1956年，周恩来在全国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三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，再一次强调依法改造人。人道主义指已经依法办理以后的人，对以法办的人，在法律范围内不能像过去反动统治一样，将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置于死地。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，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，这就是人道主义的精神。尽管他们犯了罪，但法办以后还是要改造他们。沈阳、太原审判后，抚顺战犯管理所门前加挂了一个牌子：抚顺战犯监狱，太原、抚顺两地，除五部六葬一人因病假假释外，集中在抚顺监狱服刑的两地判刑日本罪犯有44人，他们心服口服，情绪稳定，只是担心服刑期间吃高粱米、穿红球衣、剃光头、戴镣铐、干重活，干不出成绩来会被认为改造态度不端而受罚。战犯们知道，西方社会的监狱要么是纳粹集中营那样的图窟，要么就带有奴隶制的色彩。只说那个自称人间卫道士的美国，南北战争结束后，一些州延续奴隶制的传统，以未足额交租和小偷小摸等罪名，又曾把大批被解放的黑奴关进监狱，强迫他们收割庄稼、采矿和修筑铁路。今日美国的监狱工厂仍然是剥削奴役囚犯生产价值，获利颇丰，成为一些大公司的赚钱机器，成了一些达官显贵的摇钱树。战犯们的疑虑也来自于他们国家的理论与实践，源于他们自身的阅历。他们只知道日伪监狱不仅是充满血腥压迫的国家机器，而且是残酷榨取廉价劳动力剩余价值、拥有巨大利润可图而充满剥削压榨的肮脏产业。却不知道毛泽东确定的以惩戒教育人为宗旨的新中国监狱，实行的是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，坚持改造第一、生产第二的方针，以政治教育为主，生产教育为辅，而不是相反。管教人员明言宣誓，生活标准不改，服装颜色不改，容留头发不变，不加借据，不安排力所不及的劳动，同时给他们传阅了被免于起诉者寄自日本的来信。一些时日以后，松直优树、山冈繁、沟吕木清、中井义雄、东口义一、宫本京藏、上中正高、尾岛秀雄八人委托日中友好访华团、日中友好协会奈良县支部事务局长带来的一封写于1962年9月13日的联名信，声情并茂，娓娓写道：服刑中的各位伙伴们，今晚可能是中秋节的关系，月亮显得格外亮，天气虽然还相当热，但早晚已开始凉爽了。分别已满6年，心里老是挂念着你们，可是因为生活忙碌，一直没有去信。韩称我们就像被套在马车上的马一样，哪怕是一瞬间也不能停留。我们回国后的6年多的时间里，参加各种斗争是用笔墨难以形容出来的。信函如期如诉，由于我们这些人的前半生几乎生活在侵略战争中，没有一点技术，经济上又是穷光蛋， 思想方面又被划为从中共回来的人，而常被警察跟踪。他们说，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没有学习条件，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，缺乏批判鉴别能力，曾遭致一些失利教训，痛悔在中国期间下苦功夫学习不够多，殷切希望各位伙伴保重身体，在那很好的环境里认真的学习吧。同时祝愿各位争取提前释放，以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行列。我们在日本的伙伴们对各位抱着极大的期望，等待着回国。来信还提到，一些敌视中国的持有政治偏见的人，仍旧把中国的思想教育无知为洗脑，压根否定人们思想改造、认识转变的自主性、合理性及其历史必然性。大家只把他们的谬论视之为几只蝼蛄咕咕叫，劝说狱友坚持走自己的路。同伴的劝勉也是同伴的预警忠告，被同伴心领神受，热切响应，不是被迫服刑，而是继续坚持着自觉改造。大和元孝一欣慰地评论说，像山冈凡这样顽固不化的人终于最后瓦解了，这工作多么不容易呀、啊！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没有的，中国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，未来世界上会有人模仿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。关于思想改造问题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，即使改变也是表面上的。藤田茂在感想文中写道，受了多年帝国主义教育的人在思想上改变是很困难的，的确是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，现在下决心学习。山冈凡几个人的信，大和元孝一和藤田茂，他们都没有展言批驳洗脑的谬论，不是因为忌口，而是觉得不值一驳，因为他们是过来人，最清楚所谓洗脑二字指的是什么。军国主义头子们恐共惧共，只能以恫吓抵制正义，说什么中共不虐待俘虏但善于洗脑，洗脑也是一种虐待，是精神虐待，要谨防洗脑，保持原有信仰的纯洁，不要受骗上当。谎言的冰山阻隔最怕真理阳光融化。山冈凡他们许多人为什么从害怕洗脑不知不觉转变为接受洗脑？因为正是洗脑帮助换脑筋，使我们了解了事实，学习了真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日本战犯改造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。 岁月淡淡而去，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坚持再次想你？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？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 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到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 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